开始跳舞就要得到崇拜，随着歌舞的节拍将七情百脉都打开，不参加舞蹈的人怎能明白张群之如何第五百都需要天才，什么的秘密一点也不奇怪，人的身体跟了节奏而为何依旧。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还天天打冷喷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看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的18:45准时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都是老朋友了。首先介绍的是卢一，卢一你好。 大家好， 嗯， 卢一， 每次就是当时我第一次知道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艺名啊？ 这个 title 我昨天给他编一编，你知道吧？ 啊， 来一个响当当的 title， 没编出来， 不合适。好，再来介绍一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青年演员何傲，何傲你好。 Hello， 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还是请二位呢来围读我们的剧本。今天围读的剧本呢是《武林外传》，挺精彩的一段，就是金无命啊和这个吕秀才最后强烈的对话，生生把那个金无命给说死。那一段啊， 然后也是吕秀才一战成名，由此获得了朝廷认证的关中大侠，拿了一牌子啊。对， 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一下。其实，在今天我们介绍这个网剧网大的时候啊，我们就有一个体会，然后就想到了以前这一两年啊，也再往前算得三年了吧，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个电影。大部分电影，就最近这几年电影，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电影的取材，它把这个时间点定在哪儿呢？就是80-90年代 啊。 你比如大家像今年的是《乘风破浪》，再往前的。 你哪年出生？看了眼日历，明年。 差不多。 尴尬。 那《乘风破浪》还有什么《夏洛特烦恼》比较火的，再加上像《致青春》《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等等等等啊。这些片子都是以八九十年代为那个整个的一个背景， 对， 来，其实可能也是比较迎合现在大家比较怀旧，或者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是不是这个电影的主流消费群体？ 对对，有可能就是那茬孩子长起来了嘛，现在开始成家立业了，尤其是他们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有了一些心境上的变化了， 让你回忆一下自己当年多么的单纯，让你回忆一下自己当年多么多么的那什么哈。罗伊，你对八九十年代为背景的这些电影？你怎么看？ 就是我先，你们都说完了是吗？ 没有，都说完。 那我想听郑老师怎么看？ 我没怎么看呀，我是肯定有代入感呀，我这年代在那儿呢。 哎， 八九十年代您 你不五零年生人吗？ 不是这个 跟您有什么关系代入感，让您想起了您的中年时代是吗？ 至少我记事儿啊。你看八九十年代这些片子呢，有就初看的时候啊，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它会有很多标志性的那些就是情景啊、背景音乐呀、啊 嗯、 场景啊等等。你比如说那个《夏洛特烦恼》里面啊，当他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放的是这个艾敬的《1997》。 嗯 啊，一听那个音乐，我们当时就很有感觉啊。 1997年。 哎，对，就这个。 我将真的拥抱你。 包括港囧里面所用的所有的背景音乐。 时光一时不复回，往事只能回味。 哦， 还真是。 是吗？ 还真是。港囧里面它的所有背景音乐全是当年的就是香港特别流行的，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是这种曲风的。 Beyond 的呀、啊，这个、张学友的、张英俊当时是做的这个整个的音乐和编曲嘛。张英俊当年就是第一个串烧大王 啊， 就把所有的音乐串在一起那么一个人。我当时看的是第一是这方面，就是有代入感啊，年代代入感。 对， 二一个我就觉得自己老了。 你不看他，你就没觉得自己老吗？ 就是你就恍如隔世 啊。对对，有这种年代的穿越感、穿梭感啊。 当然。也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是电影里面有很多不真实的一些虚构的桥段和这个方式，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生活不是那样子的，真的没有那么狗血，不像大家我们挺正常的，不像大家说的那个，就是大家就是什么努力的谈恋爱，努力的堕落，努力的怎么的，我们 堕落， 我们当时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当时还比较正常。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细节的一些看法啊，不代表这个电影的好坏和它的质量啊。那卢一，我其实你没赶上那个，就是你记不得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整个的那个背景和事情。你当时看这种以八九十年代为背景的这种电影什么感觉？ 没有，就是我反正我今天不是就是来之前是因为我最近看书有一点小感悟，我就想分享一下。因为就是我在想，其实大家一直说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在播抗日啊，为什么一直在民国戏啊，为什么八九十年代，其实在这个其实有一个哲学范畴叫美学嘛。在美学范畴里边有一个就是一个名词叫做美感距离。 美感距离， 对， 就 是 隔段时间， 就比如说啊，就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我小时候没赶上了，就是您小时候的，就是您小时候，比如说用的那个搪瓷瓣大缸子 啊，对， 哎，它为什么会在现在在南锣鼓巷的时候会成为一种商品？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哎呀，很好，这是北京的代表，或者这它是一个很有 feel 的一种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比如说798，那其实就是一个工厂，那为什么？我们去那工厂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后现代，为什么呢？ 是啊，为什么呀？ 其实这就是美感距离，就当我们和那个年代拉开距离之后，我们发现当时的那个东西的使用价值脱落了，而强调出来的是它的艺术价值。当我们和那个年代脱落，我们往往集中在欣赏它的艺术价值为主，而其实忘掉了它当时的一种使用价值。或我们不去问啊，当时我们多苦，我们只能用搪瓷瓣缸子，我们不能用青花瓷等等等，我们就忘了。 现在也不能用青花瓷。 现在不是不能用，现在是用不起。 用不起。 哎，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比如说，当我们剥离开那个年代，我们返回去看八九十年代的东西，我们会很冷静的去分析。比如说啊，那个时代，哎，大家穿成那个样子，大喇叭裤什么什么等等。比如说，如果我们在那个年代，我们会怎么想？我们在这个年代，我们会远处观望，会觉得，哎呀，那是一种艺术，那是一种美，那个属于八九十年代的一种东西。其实这里面有一种很深刻的审美在里面。所以我是电影来说。郑老师说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别，你跟我那只不过是突然间想到自己老了的事儿。 对。 这个我们这个村长哨兵来了，说王哥你好啊。 你好，你好。 这个回忆曲可能就是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了，以八九十年代为背景，其实还有几部，大家可能稍微远一点啊，《钢的琴》。白日焰火、王千源的成名之作《钢的琴》太棒了，真的非常。 说《钢的琴》上映之后，然后就开始引发了一系列跟风的那些网络制作电影。 二的胡，喇的八， 差不多， 差不多啊。 当时看那些戏的时候，你就刚才你说那搪瓷缸子、嗯，你们小时候家里见过这种搪瓷缸子吗？ 没有。穿校我肯定见过，不仅有搪瓷缸子，还有搪瓷脸盆， 对， 还有搪瓷的那种这个医院用的，其实是装 托盘， 托盘的医院托盘，腰子形状、肾形状的， 然后蓝边白底儿， 对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有那个就有一个品牌叫什么？创口贴 啊、 那个他不是把那个北京符号贴在上面，什么暖壶啊，什么什么的、那个啊， 对对对对， 就因为现在金马奖去上上一届金马奖获奖一个叫八月 啊 一个电影， 嗯， 然后还有就是 First 的最佳导演王一淳的《黑处有什么》， 嗯， 不知道大家看见 黑处有什么，这个没看，八月那个看了， 对， 其实你看咱们说到这儿的时候，那个我那个搪瓷缸子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那搪瓷缸子上写什么？安全生产500天，特别有年代感，是不是？你突然间就一下就回到了那个年代。你比如钢的琴，整个它是一个没落的厂房，最后给它炸掉了等等的。它描写了在那种大就是大工厂时代，你说那个厂区大院有多大？ 嗯， 你们见过多大个的？ 嗯，多大个？ 我们家小时候教师园10000多人。就是职工10000多人，不算家属， 不能想象， 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医院、自己的幼儿园，这一切一切都有。这个当时确确实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我觉得卢一说的这个距离的这个美感是一方面，但是你看，离我们更远的年代也有艺术美感、嗯，我们可以看清朝的青花瓷、明青花，我们这个古装戏的等等，那就离我们更远，也有很多美感。但恰恰是这个80、90年代离我们不是特别远，大家能回忆起来， 对， 貌似自己经历过， 还有一些关联感嘛。 对， 对， 你就离你不远，你能感受到自己经历过那个年代，而且恰恰现在也是80、90年代生人的人呢，现在处于一个电影的一个主流消费群体。 对，就所谓他们成长起来嘛，嗯、这话要开篇的时候，那些话要重新说一遍。他们走在人生的岔路口，经历了人生新阶段，开始当。爹大妈开始挣钱养家了，对不对？他们还觉得青春正在离他们逐渐远去，而又不甘心嘛。 你这段词是现编的吗？ 这不开篇的时候我说过一遍了，又说一遍吗？这叫车轱辘话来回说。 还有就是当那个，比如说我是90年代出生的、嗯，那当我成长起来，当我成为，比如说成为一个导演的时候，可能是10年以后， 嗯、 其实。当一个创作者，他最有感悟的就是他所生长的那个年代。 嗯， 就他会觉得，就现在一样，比如说冯小刚导演的《芳华》，他们都喜欢把自己当时在大院里面那种叫什么队儿。 其实冯小刚导演的大量的片子都是以自己那个 自己 的 年 代， 就是更跟自己贴切、有感受，然后创作起来，他会有那种感情喷涌出来。 像这个唐山大地震。 对对对 啊，这刚你说那个《芳华》 对， 归来等等， 对， 你比如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对，都是他那个、 北京人在纽约、嗯、等等，都是以他们那个时代背景，包括王朔的很多很多剧本， 对对对， 以及文艺作品，就是这个、嗯、就是作品那个小说啊，都是以他们所熟悉的那种，因为他感触太深了，写起来比较真实，而不是我们现在我可以就是我们一会儿包括介绍到网剧网大，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片子呢，除了一部分就是有感而发自己所处的年代的为背景的这么一个题材之外呢，很多就比较太宽泛了，要么就是回到过去多久多久某某的一个年代比较虚构、 嗯、 这个时候呢确确实实你没有经历，你可能要有大量的这个数据这个资料整理，可能才会写出一个比较完美的本子，或大家 这个在这个编剧技巧上面叫架空， 嗯， 就是它架空了一个年代，然后更方便把各种元素放在。 即使你不架空的话，比如你写唐朝戏， 嗯， 你写清朝戏、宋朝戏，这个时候你就有大量的资料来进行给你这个剧本做支撑，嗯、否则里面但凡出点低级的这种漏洞，你会让人很笑话， 对， 真的很笑话。好，今天咱们上半时段回忆了这个欧、嗯哦，谢谢镇长哨兵送了一个星星之火。嗯，我们王哥不是 星 我们王哥不是星星了。 不管怎么说，心意我们收下来。 谢谢啊！上半时段呢，我们回忆了一些这80、90年代为背景的这些电影啊，相信我们现在就是看电影的朋友们呢，对此也有感受。无论是对自己有代入感，还是对那一段有回忆，还是很感兴趣那一段的背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电影发展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一种题材。 对， 随着这一批年轻导演成长起来，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以自己出生那个年代和成长那个年代为背景来进行创作。 没错， 所以说未来我们不仅仅像我们刚才随便说的这个5、6部啊，未来可能每年会出现大量的以80、90年代为背景的这么一些电影，也希望能给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啊。好，咱们稍事休息，然后进入我们下半时段，推荐完网剧和网大之后进入今晚戏中戏。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要打冷配马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我们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那我们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互动中来。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那下半时段呢，我们先给大家推荐几部网剧啊。首先推荐的第一部啊，就是《我的前半生》。 哎，我最近在看， 多平台播出，好像这个真的现在看的人真的挺多的。 是的， 它现在播放量达到多少了？ 1,6195万。哇， 很大的一个数啊！ 对哈、 啊， 《我的前半生》剧情呢，主要讲述了全职太太罗子君沉溺在养尊处优的生活之中，丝毫没有觉察到已经潜在的婚姻危机。直到有一天啊，丈夫俊生突然提出离婚。对结婚8年的子君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子君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一心想挽回俊生，可俊生心意已决。子君的闺蜜唐晶是职场女魔头，一直警告子君要自强自立，沉浸在家庭幸福的人生美满的子君呢，是从来没有当真。而唐晶的男朋友，所谓男朋友吧，贺涵是公司高层，他是最看不惯子君依附老公还颐指气使，深深觉得唐晶，你这个闺蜜子君怎么那么乏味无趣呢，他的人生已死啊。这个时候贺涵离职休假，被唐晶指派来帮助子君、而子君在唐晶和贺涵的鼓励下直面自己的婚姻问题。 有一种感觉啊，这个我没有看过，这实话实说啊，在这个王哥进行剧情介绍以及这个演员阵容、还是比较强大的啊，这个还挺有味儿的在里边。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它是和我们现在大量的网剧和网大的这个题材各方面不一样的。 对， 它是一个现代的都市戏，也就是说它需要很深的编剧功底、导演功底、演员功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网大网剧通过一些比较抓眼球的题材和一些这样的一个桥段来解决问题的。所以说这样的戏慢慢现在已经成为网剧的一个主流，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网剧的投资额越来越大，真的越来越大。以前我觉得好像当时说网大的投资额一直比较小，大概100多万，现在达到200-300万，最高的爆款能达到500。网剧呢，以前我一直觉得1000来万就不错了啊。后来发现现在网剧的投资量3-5千万遍地都是， 是 真的 制作越来 越大，已经开始向我们就是在开录电视台在进行这个播放的电视剧的这个投资量去看齐了。他对明星的要求、对剧本导演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网剧能走上 这么一条道路的这么一个现象。 对， 那慢慢的的质量呢，就是确确实实会越来越的好啊。再给大家介绍第二部网剧《寻人大师二》，啊，它的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302万，这也是有别于大家这个在宣传期呢，在说有别于其他的网剧啊，就是一个五人天团啊，以各种特别逗的这个气质来干着正经事儿，我一下想起了玩主啊，三 T 公司啊，呈现出一个比较啊这个风格反差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他关注的社会话题也比较敢为人先，《寻人大师》第二季他播出的这个老兵跨越70年寻找战友的故事，可以说挺让人动容的。那花样爷爷的走心演绎，标志着最困难的寻人任务即将上演。近年来了，寻找老兵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些曾经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解放事业做出过非常大的贡献，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的老兵，他们的那种信念和他们战友的那种生死之交，都感动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可以说是非常正能量，也让人想起了集结号。 嗯 啊，冯小刚的集结号，当然张涵予演的这个 谷子弟， 对，在这个后期来寻找自己当年没有在册的这些英雄们的这个名字，真的挺让人感动的啊！这样一部网剧《寻人大师二》推荐给大家。 第三部叫做《飞吧骚年》哈，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37万。《飞吧骚年》呢是由贾永华执导，吴奇隆、聂远、薛佳凝、金兆等主演的现代行业剧。该剧呢讲述了商界才子季浩伟主持了一次中国私人飞机竞标展会，竞标当中最有竞争力的两家企业代表古杰和美元，以及美元的老同学夏一楠也因为这次竞标来到了季浩伟身边，四个年轻人的命运紧紧地牵到了一起，在激烈的商战冲击下，经历着撞击和考验，让青春理想起航的故事。 嗯，其实一看这个阵容挺强大的啊，吴奇隆、聂远啊，这个薛佳凝，这个都是我们在电视剧行业来讲也是这个现在片酬啊各方面比较高的演员了，所以现在这个网剧的这个制作真是不可小视， 没错， 但是我就是受不了这名字， 飞吧骚年， 实话实说， 感觉有一种生生要拉近距离的感觉， 对，就是要迎合我们现在这个可能是这个比较年轻的大家这个口味和这种对这种剧名的一种这个猎奇，也不能说猎奇吧，啊，我真的没法形容，也可能是我老了， 反正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我还不算中年人，多少跟年轻人还算是沾边的，相当沾边的。以咱们仨的心态来看，《飞吧骚年》对咱们来说，好像也不会特别抓咱们的眼球吧？应该对当下年轻人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对，其实这个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从这个投资人，这个导演组， 岁数一个比一个大， 其实都很老的，是不是？然后呢，他们可能就觉得现在我们在网络上走，要引流量，要等等等等的，可能没有办法了。我们这些人呢，可以认认真真的去拍剧，但是我们是不是要迎合现在的这种浪潮呢？它可能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吧。 是啊。 好，咱们不纠结人的名字了，这是我纠结而已。好，推荐几部网大啊，网络电影，第一部《佣兵的战争》，就是对这种题材，我是一直特别特别感兴趣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179万。 不管怎么说，海报拍的帅不帅？ 帅。 帅， 看出人少来了吧， 是吧？ 这个从故事情节的设置到战斗场面这个塑造呢，还有细微末节，都是能看出他们这个团队的一个比较精心的这个安排和设计啊。枪战场面和特技的表现是这部电影中的比较重头的啊，堪称是比较说是典范吧。他也向大家展示了这个单兵突袭啊、狙击对决、定点爆破等特种兵的战术运用，塑造比较逼真的这种啊形式。那当时这个紧张的局势啊，包括这个社会的动荡呢，需要战士们这个赴汤蹈火，枪枪爆破的这个快感可以让人看起来比较热血啊，还带来这个视觉听觉的双重快感。其实这类戏呢真的挺难拍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好多军迷， 对， 其实在看网络这个视听的这些作品的时候，好多军迷，好多对这个时事比较了解的啊，对这个军队比较了解的，包括很多退伍的军人， 对， 如果你在里面呢有一些事实的失实，我有些时候 尤其是某一些细节的失实的话，会引来大家的非议，而且包括之前呢曾经上映的那几部这个军旅题材包括战争题材的好些电视剧，我这基本上都看了， 那 基本上都看了，也确实会发现这个制作的质量和水准是不特别， 参差不齐。 哎，我没好意思用这个词，不特别统一，所以呢，其实也挺考验这个制作者的功底的。 其实对演员的要求也非常高。 对， 我们很多演员可能这个西装革履出入这个高楼大厦的时候，演一个时代年代戏和这个我们这个现代都市题材比较好驾驭，但是这种像军队题材的， 它不仅需要你这个精气神和阳刚劲儿，它真的需要你摸爬滚打去实现我们很多这个导演的要求。你比如说以前我特别喜欢一个演员叫侯勇， 嗯， 大染房，后来他有一个冲出亚马逊， 嗯， 我原先真的没有想到他那么瘦小和他那种形象会演一个军人，但最后演的真的挺棒的。 当年的侯勇还演个什么连长营长，现在的侯勇直接就演司令员了。真的现在剧里题材侯勇出现都是司令， 还有一分钱都没敢花。人民的名义 一分钱都没敢花。 好，来推荐第二部。 哎，第二部叫做英雄战警， 又是类似题材， 爱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3万。英雄战警呢，讲述有着警察梦想的出租车司机方信，因为失误错失了当警察的机会，和战友梁天华分道扬镳，但是方信从来没有放弃匡扶正义的本性，行侠仗义。多年后却阴差阳错被误被信任的好友阿乐卷入了一场杀人抢劫案，案犯东北虎、金刚一干人等啊，是老战友，这个正是老战友梁天华一直在追捕的重犯啊，一直于是两个老战友呢就上演了一场计中计，智斗匪徒的大战。 英雄战警啊，其实我现在真的希望像刚才所说这个佣兵战争的这种题材，英雄战警这种题材啊， 对， 因为这个剧我还没有看过，还不知道它这个质量，但是真的挺希望这个类型的题材呢能多一些， 对， 真的会让人就是能看到我们这个，尤其在网大网剧在这个方向走的话，让人看到一丝希望啊。 是 啊，好，推荐第三部《消失的房客》，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1万。该片呢由秦青担任制片人，雷鹏、邱世俊联合导演，演员穆青吉、邢成主演啊。讲述在一个错乱的时空之下啊，一个对外出租的老房子，四个房客经历的这个惊悚恐怖的一个故事啊。说这里面这方太公为了求长生啊，想多活嘛，那就通过这个人性的黑暗面啊，引诱人入壁成仙，所谓的获得生命力啊。那与此同时呢，为了逃避男友的压迫，这个昆丽搬到了这个方太的这个房子里，本以为呢只是遇到单纯的灵异事件，没想到陷入一个特别大的阴谋当中。一方面是可以入壁成仙的墙，一方面是一个让人可以容颜永驻的法术。那住在这个老房子每个人呢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所谓的不称魔不封魔不成活啊，也是这个一个比较惊悚或者是比较架空啊虚构的这么样一个题材。哎，其实入壁成仙突然间想起来特别特别早一个动画片叫崂山道士，你们没看过吧？ 啊，知道。 哪里有钱哪里有包，穿墙过去穿墙过去，我拿了就跑。 好可怕呀、啊、可怕可怕可怕。 哎，这个太暴露年龄了，这个是一个木偶是这么一个就是分隔动画。 前面那段就是《武林外传》里那菜刀的一个反面，太瑞宝，太瑞宝， 太瑞宝，太瑞宝。 对， 你看你就这么绝我合适吗？好，推荐完了这个网大网剧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也就是今晚戏中戏。 嗯， 今天呢来的是《武林外传》这么一段。其实呢，《武林外传》大家很熟悉了，也是经久不衰，现在经常有人在网上来点击来看啊。 对， 因为这也是当时上京导演呢那个就是。真的是不能说成名还是说什么也好，这是影响特别大的，而且这一部戏也捧出了大量大量的演员啊、这个里面的很多演员呢现在都是我们一线的啊，这个片酬特别高的演员。 是，这《武林外传》也是我们整个节目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喜欢的一部戏， 对，大家经常拿起来说事儿啊。 对， 那今天我们来的这一段就知识就是力量，为什么说知识就是力量呢？这个吕秀才啊开始自称是力士啊，展示自己知识渊博。一开始呢众人嘲笑吕秀才，结果最后这个金无命找上门来了， 哎， 跟白展堂有所纠葛的这个金无命， 对， 说啊，你怎么不干了？你怎么这样了？不行，我要清理门户， 嗯、 我弄你。 对， 啊，这个时候呢，吕秀才啊，用通过自己的这个语言和对话，把这个金无命生生的逼上绝路这么一段。然后我们这一共两段，一开始呢是做铺垫，就是吕秀才给大家做这个同福客栈知识问答， 知识问答。 哎，大家知识问答都觉得挺无聊。哎呀，你看吕秀才，你不知识渊博吗？你就一直没有中举，你一直考不上，嘲笑他。 这确实是事实嘛？ 对啊，天天守这个。 屡考不中， 屡考不吕秀才屡考不中。 对 啊，紧接着呢，这画面一翻，金无命来了。最后是那个吕秀才和金无命这个大段对白来解决问题的。 嗯， 哎，王哥， 哎，您讲 冷血杀手， 冷血杀手啊，金无命 。然后这个何傲今天来一个，你看文质彬彬的，来吕秀才吧， 是吗？ 知识就是力量。 好，那就吕秀才吧。 我这岁数口说吕秀才， 那你来莫小贝呀、啊？ 给你吧。 那你要演什么呀？ 我和这个卢一分一分，还剩这个白展堂、佟湘玉和郭芙蓉。按照话语量，白展堂和郭芙蓉，你一个。 行，我是白展堂吧。 那郭芙蓉也得搭着， 啊、 一男一女，一男一女， 买一送一 啊 ！注意其中的最就。 注意其中的这个角色的转换啊，白展堂和这个郭芙蓉。那我还来通宵玉吧，我就来了好多次了， 最合适了。 被少臣嘲笑过无数次，陕西话那个差劲。 挺好的，上次获得我们台长的表扬了。 但上次是山东话和天津话。 没有，我们台长是江西人是吧？ 哦， 对吧？ 听不懂的时候。好，那咱们就是三二一开始，从吕秀才的知识问答，咱们就开始啊。 好嘞， 收下音乐，听三二一，三二一，走着。 大家好，欢迎收看同福客栈知识问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请选择格物致知的始作俑者，一朱熹，二王阳明，三王重阳，四王卢生。 谁是王虎生？ 答案不够现凑的，请选择吧。 我想场外求助。 可以，向谁求助？ 就你吧。 那好，你们只有30秒的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关于这个格物致知啊，我建议你去找样东西，使劲观察一下，在仔细观察的同时。 时间到 啊！ 决定了吗？ 那就选四好了，王虎生。 你确定吗？ 确定。 不改了。 不改了。 那么好，这个答案究竟对不对？我们先看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告诉你。 又是广告。 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享受这份情趣？ 住口！这不是电台吗？咱这是贴片广告，跟台里没关系，好好答题。 书里又没写，怎么答呀？ 谁说没写？传习录没看过呀？ 嗯。 向山传？ 嗯。 太可悲了。 哼哼，那是谁有您博学呀？ 那是哪的，啥时候都读过，就是中不了句。 我本来就没想中，我读书吧，只是为了获取知识。 知识这些乱七八糟的知识有啥用啊？ 当然有用。子曰，知识就是力量。 哪个字啊？ 培根子。 哪个朝代的 ？Brute。 啊，也就是说 ，Britain 的培根子说你是咱们同福客栈的最有力量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来说，是的。 那就给咱展示一下吧。 展示什么呀？ 知识的力量。别躲呀，你不好生力士吗？ 来，人家是力士，高力士。 无知，无知。 转眼间，时间到了晚上。客栈里传出了乒乒乓乓的打斗声，原来是白展堂以前做贼的时候朋友姬无命来了。姬无命虽然已经失忆，但是武功极高，大家为了稳住他编了个谎言，却被识破了。展堂，你不要紧吧？你为啥下手这么狠呢？ 你问他为什么要勾引你。 老白嘴角流着血，推开了掌柜的。 我们错了，是我们对不起你。 当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求求你成全我们吧。 成全你？谁成全我呀？ 小贝走了进来。 那啥时候走啊？ 姬无命拉过小贝，小贝大叫： 住手！ 老白高喊：住手！指着小贝： 她是你亲生闺女呀。 掌柜的在老白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老白大惊 啊， 我也是被逼无奈的，没有办法嘛。 那你也不能胡编乱造啊你啊。 姬无命抱着小贝走到掌柜的老白身旁。 你们说他到底是谁的闺女？ 你的秀才下来，他的。秀才不解。 你个禽兽， 别过来。子曾经约过，无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什么子啊？ 驴子。 想怎么死，我保证成全你。 小郭冲了过来。 排山倒，哎呦！ 以后出招用不着先喊，拿命来。 慢着，杀我也可，但得先说明白，我到底是死在谁手上。 废话，我呀， 我是谁？ 我哪知道你是谁呀？哎，你到底什么意思？ 这得从人和宇宙的关系说起吧。就拿你来说吧，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你。 什么问题？ 我是谁？ 这我已经知道了呀。 不，你不知道。你是谁？姬无命吗？不，这只是个名字，一个代号。你可以叫姬无命，我也可以叫啊，你们都可以。把这个代号拿掉之后，你又是谁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用知道。 那好，你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是谁？ 这个问题刚才已经问过了。 我刚才问的是本我，现在问的是自我。 有什么区别吗？ 打个比方，当我用我这个代号进行对话的同时，你的代号也是我，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就是我，而我也就是你呢？ 这种问题没有意义。 那就问几个有意义的。我生从何来，死往何处，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有何意义，是我选择了世界，还是世界选择了我？ 够了， 我和宇宙之间有必然联系吗？宇宙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长短？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消失？未来的时间在哪里停止？我在这一刻的问你的问题，还是你刚才听到的问题吗？ 我杀了你！ 是谁杀了我？是我又杀了谁？ 是我杀了我。 回答正确，动手吧。 姬无命一掌拍在自己头顶，栽倒在地。 他不会再爬起来吧？ 永远不会了，这算什么说法呀？ 知识就是力量，同福客栈知识竞赛问答，下周一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哎，刚才辛苦大家了，因为这段戏特别的紧啊， 给何老都说呛了。 这个何老这一口气快没倒上来，我们吕秀才万一是憋死了可怎么办？ 这几乎命没憋死，吕秀才一口气过去了。 这个我们当时看这个《武林外传》的时候，尤其就是这一段的时候是大段大段的对白啊。其实我们挺考演员功力的，在台词这个角度来讲，首先您得背下来吧，因为当时是一个特别长的长镜头切下来的。 对。 然后就是说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一大段台词真的是挺考验这个演员的。这个台词的掌握呀，对剧本的这种背诵啊，其实你说现在由于我们这个就是制片的周期呢比较短，也就是说很多演员可能把这个台词完成就完全背下来特别特别的难，有些时候你要后期配音 完全背下来能给你背就不错了，不一二三四那数字小姐哪来的吗？ 其实节目之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 中国第一个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来解决问题的演员是谁， 还真不是位小姐，现在应该是位叫奶奶 啊。这个呢不能告诉大家，真是老艺术家，当时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老艺术家四个字你都出来了，我可什么都没有说。 他真的，他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因为是现场的这个情况，因为后期的配音效果会比较好，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的。这个下节目告诉你。 玩图虽暴、 不能说出去。 风虽图暗。 但是我们说这个《武林外传》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想，为什么我们现在其实涉及到《武林外传》的台词剧本选的比较多一些，也就是他的话语量其实比较密。 对， 一个是比较密，二是相对来讲比较接地气， 而且品质也很高。 对， 拿出来很出戏， 节奏也很好。 对， 他一般像。像这个情景剧啊室内剧啊靠语言量，问电视剧一般都靠语言量来解决问题的嘛，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两年对中国电影有一个误区、 哎、 这个没有任何褒贬之意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滕华涛导演的失恋三十三天、台词量巨大，但其实呢我们的电影作品和电视剧作品有一个本质上区别，它不太应该用台词量来解决它遇到的问题的、这个不是，但这个是一个风格问题啊，因为滕华涛导演以前这个蜗居嘛啊，这个他本身就是以这个电视剧导演出身的 起家、 其实我们就说这个在电影这个行当当中，如果你能拿这个画面啊、来解决问题，尽量少用台词， 用镜头语言的， 这是你的真正功底所在。而电视剧，我真心认为中国现在电视剧的水平特别高，真的，我真这么认为。王哥怎么看？剧王， 你就说说。看电视，看电视。对于电视剧来说，我觉得大家的主要收看形式还是应该用眼睛来去用来看，而听觉包括台词，它是一定是画面的辅助。但是现在我会发现有一部分电视剧它是本末倒置，就是说发现你不看这个电视也没有问题，你边拖地你边干别的，你一样听，并不影响剧情，这就失去了看电视的本质嘛，对不对？ 对， 听广播，看电视，就像说我们现在是可视化的视频直播，但我们依然还会以广播为主。画面为辅，对不对？ 当年我在零几年的时候第一次看到美国大制作的电视剧的时候是什么呢？兄弟连，那个比现在我们看到的上千万美元这个一部的那个还要早啊。当时你就觉得他在电视剧的制作完全是以每集就是一个电影的方式去打造，而我们现在其实电视剧的成本已经达到了每集一部电影的成本， 是的 啊，动辄几亿啊来拍一集。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这个品质上也来向电影看齐，因为比较更讲究一些啊。我们这个观众啊，村长哨兵问，刚才单兵那片叫什么来着？在什么平台？ 叫做《佣兵的战争》播放平台爱奇艺。 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个题材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我也喜欢。 那也 拼一下啊！真的，像军旅题材，我基本上都看全了。 那我肯定没你 多。从早年间什么 DA 师啊，什么什么沙场点兵啊，真的都看过。 在下甘拜下风。好，也感谢卢一，感谢何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跟我们完成了今晚戏中戏，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为大家送出的今晚有戏。 对， 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明天晚上6:45我们再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伯虎